其实你钢筋啊，你如果真系你咁讲，嗰十五条都仲你更加唔会啦，即刻补咗佢啦。十五条用乜易啫？我担心你啊，俾人噏中啊，真系噏五千条咧，你真系成个站拆得佢都得啦。 嗱，同埋咧，真系讲真， 我又唔会觉得我唔敢肯定礼顿会唔会自己 mark 起佢。但如果五千条都唔使 mark 啦，即系周围都系啦。系个五千条喎， 但系咁讲，你信得过呢一个王志明呢个测试？首先你要排除咗佢冇作弊嘅可能先，我唔信啊嘛而家。 所以咧，已经唔系面子嘅问题，唔系边个问责嘅问题咁简单，唔系话嗰啲问题唔重要啊，当然系重要啊。但系维金喺我哋嘅角度同埋利益嚟讲，香港人就一定嚟重新话俾我听，系百分之一百系安全嘅。如果有人指控你，五千条嘅钢筋系搞唔掂嘅，搞掂佢唔该，我唔理你咩问题，总之我要搞掂 ，OK？ 迟啲我先同你问责，迟啲我先罚你礼顿嗰班总工程师，即系总承建商。 同埋咧，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除咗中科爆料之外，有冇其他疏失？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有可能。点解咧？除咗嗰个数字上面有出入之外。第二样嘢就系话，其他嗰啲站头爆出嚟嘅料唔关中科事噶嘛？你譬如今即系你譬如好似呢、這个即系会展嗰边，中科边有去份啫？点解又系呢个时候爆嘅咧？点解元朗西铁站嗰边嗰个天桥沉降又呢个时候爆嘅？ 所以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嘅根本原因系在于咩咧？当你一个咁样嘅政权。已经是这样利益输送的时候呢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就是分赃不匀。今次中科这件事呢很明显就看到本来有东西益你的。点知呢你又多口所以我就惩罚你咪分赃不匀咯。本来大家都分啲㗎嗱又搵到十蚊返嚟你三你三我四我搵㗎咁我多你一蚊。啊点知你个契我嘅契弟啊咳咗你多一一点五，你一点五，我七，咁你两条都唔顺噶，咪爆你大镬咯。不过大家是共犯嚟噶，不过佢共犯，我哋又 P K 啦，大佬，我哋真系扑到直啦。你千祈唔好搭嗰啲站添啊！有话俾你听， 唔系成条沙中线咯，你都唔搭得噶啦，好老实嗰句。 系咪起好你都真系惊紧啊，大哥。冇啦，为今之计，政府又好，港铁又好，你执翻好佢先同我讲你寫打个保票先啦，啊！ 执咩翻佢执唔翻？而家讲紧你全部要重新起过， 起过啦， 起过， 起过之后， 一系唔好差起啦，一系就唔系 起过之后，你追加嗰笔钱要上财委，喂，咁你立法会啊橡皮图章啫，得法民主派就好简单， 都要过噶呢啲 系。唔系啊，个状况系过嗰个过程啊，好惨啊！ 唔使啊，如果你真系个你政权做嘅呢样嘢系咪？告几个礼顿嘅， 系啊， 揾廉政公署嚟查佢。 唔系，但系佢系 too big to fail 啊嘛，因为其实而家十大工程好多都有份啊嘛。 喂，全世界咁多建筑公司系嘛，咁多总承建商， 我谂唔系咁简单啊。去到呢一下， 我谂佢应该 千丝万缕。 啱正想讲呢个四字词语，基本上都系利益瓜葛好多，爆下爆下。即系呢个礼顿都出埋嚟做呢个嘅污点证人啊！屌， 唔系同埋我即系你而家见到林郑变咗花生油嘛？屌你，即系呢个系行政长官嚟，变咗花生油。 你知唔知佢最 care 咩嘢啊？小佢个仔啊，小米上市啊，嘢都佢唔会理你咁多嘢啊！而家 系啊，真系 喂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喂好，咁啊记得后日呢个七一。咁就希望大家喺呢个坛岛咖啡嗰边就见面啦。 你不停帮呢个坛岛宣传。 冇办法，我净系记得嗰个坛岛咖啡嗰个位置啊，大佬。即系我唔记得，因为我 有天桥底 啊，有帮麦当劳做宣传。 因为我好中意嗰边食沙爹牛肉面。 呢一集嘅广告费你问翻嗰两个单位攞啊，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